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买5G 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9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弘扬奥运精神，推动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提升青少年冰雪技能普及，助力青少年素质全面提升。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来临之际，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邀请世界冠军庞青、佟健、郭丹丹联合录制第12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青少年冰雪公益课堂系列线上课程，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同时，引导青少年学习冰雪运动，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青少年冰雪公益课堂分滑冰、滑雪两个课程方向，每个方向各有5期视频内容，课程内容涵盖滑冰、滑雪多个重点技术动作，科学教授各个动作的技术要领和技巧，帮助青少年更好地走进冬奥，逐梦冰雪，掌握冰雪运动技能，提高冰雪运动水平，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学习青少年冰雪公益课堂视频内容，可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微信公众号和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官网、动感少年栏目专区等平台观看，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冰雪、关注冰雪、体验冰雪，助推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让我们一起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加油。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英超的大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从这个欧洲冠军联赛抽签开始。